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唐三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内心之中潜藏的暴力冲动渐渐浮现，双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意。他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深蓝色的光芒骤然涌动，一簇深蓝色的草骤然从他掌心生长出来，每一根草叶看上去都很纤细，但上面却布满了蛇纹，草叶不再是以前的扁平状，而变成了圆柱形。如果仔细观察，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草叶之上布满了细密的小刺。乳白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上涌出，那深蓝色的草叶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骤然放大，眨眼间已经变成人的手臂粗细，宛如藤条一般的存在。黑色的蛇纹闪烁着淡淡的光芒，灵动得如同数十条大蛇一般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之上。 唐三，武魂蓝银草，29级气魂大师，请指教。 你的武魂只是蓝银草？ 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 唐三说出了大师的原话。戴沐白是唐三从进入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以后遇到的武魂第二强者，只有当初诺丁学院的院长在大师的邀请下帮助他一起得到第二魂环时展示过42级气魂宗的实力，可那位院长的年纪早已经过了50，而眼前的戴沐白恐怕也只是16、17岁而已。难怪自己凭借力量内力加上玄玉手在第一次与他碰撞的时候都吃了亏，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眼前这个人可以说是唐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对手，相差一个魂环的差距有多大唐三很清楚，尤其是对方的第三魂环是千年级别的，所附加的属性和技能都不是自己这两环所能抗衡的。这一战唐三没有任何把握，或许让他将自己最隐秘的能力施展出来方能有抗衡之力。 说得好，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就让我领教领教你这蓝银草武魂有何奇特之处。 戴沐白动了，武魂附体后的他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白发刚刚飘起之时，他那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身体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双手食指上附带的利爪同时弹出抓向唐三的身体。唐三几乎毫不犹豫地飞快后退，脚踏鬼影迷踪，肩不容发之际闪开了戴沐白的攻击，同时他释放出的蓝银草武魂也快速地动了起来，一圈圈黑蓝色的粗藤盘旋而出，从四面八方朝着戴沐白的身体涌去，而唐三自己却像是引入了藤蔓之中一般悄然消失。戴沐白邪眸光芒连闪，全身覆盖着澎湃的魂力，双手挥舞之下将冲到身边的藤条一一荡开，他原本是打算将这些蓝银草形成的粗藤直接切断的，但他却吃惊地发现这些藤蔓竟然极为坚韧，以他附加了37级魂力的虎爪在荡开藤蔓的时候也只能切入其中一半，而无法完全地割开，而一旦藤蔓离开虎爪范围自身就会飞快地愈合，带着淡淡甜味的茶香在藤蔓间蔓延，这些藤蔓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断从四面八方涌起。尽管戴沐白的力量速度都在武魂的作用下大幅度增加，却怎么也冲不出藤蔓的范围。 这是蓝银草？ 戴沐白心中大为惊讶，他从未想到过蓝银草居然能如此厉害，对手比自己少一个魂环，蓝银草就能将自己暂时缠住，要是他和自己魂环相等，那这场战斗的胜利就很不好说了。戴沐白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他的好胜之心却格外的强，强烈的白光骤然亮起，戴沐白的邪眸突然变成了白色， 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中第一个魂环骤然光芒大放，形成一圈白色的光罩，将周围的藤蔓都挡在外面，无法近身。紧接着他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又亮了起来，庞大的白光瞬间凝聚，伴随着戴沐白的一声虎吼，一团乳白色的光球从他口中喷吐而出。戴沐白前两个魂环所附带的技能分别是白虎护身杖以及白虎烈光波，此时同时发动，顿时展现出恐怖的威力。从外面看，戴沐白的身体已经被庞大的藤蔓困在其中，正在小舞略松口气的时候，突然无数白光从藤蔓的缝隙处骤然射出，紧接着就是一声沉闷的爆炸轰鸣，蓝银草形成的藤蔓瞬间破碎四散，强大的冲击波将玫瑰酒店大厅席卷的一片狼藉。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后退一步，这才站稳身形。白光渐渐收敛，露出了戴沐白雄壮的身形，破碎的蓝银草也开始在唐三身边重新凝聚，但数量已经比之前少了许多。 哼，唐三，兽武魂的攻击力永远都要比气武魂更强，你的蓝银草威力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终究还是困不住我。 哼，那可不一定。 突然之间，唐三身上的第二个魂环骤然亮了起来，戴沐白的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一层细密的藤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上。随着唐三第二魂环的光芒大放，瞬间生长，将戴沐白的身体牢牢地捆在其中。藤蔓上的尖刺虽然只有寸许长，但不断的勒紧下，却带给戴沐白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得麻木起来。早在唐三还没有到达二十级的时候，大师就已经想好了他的第二魂环要捕捉哪种魂兽。唐三的第二魂环得自一种名叫鬼藤的植物系魂兽。第二魂环最大吸收魂环的年限是764年，唐三得到的这个鬼藤魂环拥有至少超过600年的修为。鬼藤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植物系魂兽，本身有着极强的神经性毒素，只要被其尖刺刺中，毒素就会立刻散发，直到化为脓水，成为鬼藤的肥料为止。而且最令魂师们惧怕的是鬼藤的寄生能力，在它攻击的时候会自行散发出无数细微的种子，直接寄生在敌人身上。只要鬼藤提供足够的能量，或者这些种子吸收足够的养分，就会在寄主身上生长起来。神经性毒素一旦蔓延，效果将会是一样的。为了得到这个600多年的鬼藤魂环，即使是诺丁学院的院长，那位42级的气魂宗也是煞费苦心，凭借着本身与其相克的武魂，才好不容易将其制服，让唐三完成了最后的击杀。得到鬼藤魂环之后，唐三自身的各方面属性大幅度提升，蓝银草变得更加坚韧，而且变成了类似于鬼藤的外观，只不过颜色和纹路还保持原本的样子，而自身的毒素也变成了神经性麻痹，效果大增，哪怕是在空气中挥发的味道也能产生一定的效果。而鬼藤魂环给唐三带来的魂环技能就是寄生，通过魂力的注入，鬼藤的寄生能力发挥出的效果还要远超过原来鬼藤本身。在魂力注入下，寄生的种子会在瞬间生长，直接达到缠绕的效果，令人防不胜防，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控制技能。双黄蓝银草的坚韧，从37级的戴沐白以白虎刃都无法完全割裂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终究还是小看了唐三，小看了蓝银草，所以终于着了道。 我的蓝银草是有毒的，之前你应该就已经吸入了一些，有发动魂力发出强力攻击技能，破开我的蓝银草缠绕，必然是体内血气加速运行，使毒素发挥得更快。这样，你自己虽然并没有什么感觉，可实际皮肤表面已经开始变得有些麻痹了，无法发现寄生的蓝银草种子。 所以你输了。 好，好一个蓝银草，如果我和你一样只有两环的话，我确实输了。我的身体已经麻痹，很难挣脱身上的蓝银草，但是我毕竟比你多了一环，也只有让你看看我第三魂环的技能了。 紫色光环瞬间闪亮，戴沐白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他的邪眸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紧接着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突然膨胀起来，轰然巨响之中，所有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包括寄生的蓝银草种子，全部炸成齑粉。戴沐白的身体竟然出现了二次变身。 啊，这就是千年魂环的技能吗？ 戴沐白在被唐三武魂蓝银草第二技能困住的时候，终于使出了他的第三魂环技能。此时出现在唐三和小五面前的戴沐白又变了样子，原本就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衣物完全被撑爆，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最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都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如果不是没有毛发的话，简直和虎皮没什么两样。一双虎掌再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为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流露着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虽然唐三不知道眼前这样的变化代表的是什么，但这既然是第三魂环，又是千年魂环赋予的技能，效果一定非同寻常。同样感受到危机的小五几乎是第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魂环，和唐三一样，两圈黄色光环出现在他身上，那双可爱的白色耳朵又竖立了起来。原本已经很漂亮的她，此时看上去所有的线条似乎都变得更加柔和起来。兽武魂附体，不同的兽武魂效果也不一样，像戴沐白的白虎附体会令她变得更加威猛霸道，而小五的兔武魂附体带给她的却是更加柔和的线条。小五的魂环是什么魂兽连唐三都不知道，在他和小五三年级结束的那年假期之中，唐三在大师和诺丁院长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第二魂环，小五在那段时间则回了家，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第二魂环，又是一个百年魂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